想我是喝醉了、啊、不然我应该忘得掉，不然我还会笑一笑、啊、那思念像大海波浪滔滔，把我整个 只有心，有那用痛

快飞出天穹，我就要离开 奇迹，也许能和你。